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还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市民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确保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气温29到27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七色山的秘密，这是林明子的奇幻童话，画面就像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穿越光怪陆离的山林，和草木生灵对话，体验探险的乐趣，收获勇气和智慧。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24篇精美童话，24个斑斓世界。上林春漫的童话如同轻快的歌谣，朗朗上口又动听悦耳，可以伴着月夜、枕头与梦乡，有温度的阅读。奇妙图书馆，皇帝的新装、狼和七只小羊等经典作品中的角色，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深情演绎久别重逢的故事。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白夜杏子的全新奇幻之作。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3部儿童文学，七色山的秘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奇妙图书馆，嘉宾学者著名书评人汪冰博士。在这个暑期，让我们跟着汪冰博士一起来了解儿童文学，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老朋友汪冰博士又来了，今天又要下雨，下雨天读书天。 我们希望一年365天啊，每天都是大家的读书天啊。其实读书呢，在雨天确实，我觉得特别容易入境。但是我们之前在晴天也说过，容易让大家产生降温的清凉感。而今天我们所要聊到的这几本书啊，都让大家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异想世界，就是想象世界。我觉得现代人经常抱怨自己生活得很没有乐趣，生活很无趣。一个无趣的重要的原因是生活太现实了。你上班还没有走到公司，就想起了老板的那张脸，回家就想起了那个老婆的那张脸，老婆说你怎么没管孩子啊，老板说你这工作怎么没有让客户满意。我们的生活都被现实的需要所缠绕，经常怀疑，诶，我们的童心去哪儿了。 我们的童心就在儿童文学，就在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汪斌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文学。谈到了儿童文学，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儿童文学那给小孩子看的。然后我小的时候就读过儿童文学，比如说这个小不点儿他看见一只蚂蚁啊，然后蚂蚁怎么着，然后那个小不点儿他又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但是大家忘了没有，当你成年的时候，很多人一定看过《哈利波特》，不仅看过哈一、哈二，还有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是儿童文学呢？当然，关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很多，但其中有一种啊，我觉得最符合成年人看儿童文学，就是儿童文学，它只不过是在故事当中，在这小说当中啊，那个主角是小朋友，但是小朋友的故事不见得成年人就不喜欢。但是恰恰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三部儿童文学呢，其实不仅仅是适合成年阅读，同时也更适合小朋友阅读的。而且暑假来临了，我们一方面呢给孩子带来这种愉快的暑期生活，其实另外一方面很多家长也特别希望汪斌博士给上上课，都能上的和您一样成学霸。 如果读儿童文学能成学霸的话，我估计儿童文学的销量一定会猛增。 哎，你别忘了啊，特别有名气的啊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啊有一本儿童文学的作者的老师，他的这个很多的文章都选入到这个小学或者其他的一些课程当中的啊，比如说课外阅读啊等等等等。所以有的时候孩子们读一读儿童文学，至少对于写作文，对于想象力没有的那些孩子，很多爸妈说让他写一个在家最怎么去种植物，其按道理说爸妈觉得你今儿长叶儿，明儿啊这个又长这个条，后天又再长一叶儿，再后天就开花，就这样的描述不就可以了吗？孩子就说不会写。我觉得至于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啊，这几本儿童文学特别有好处。再写个我的兴趣，写的那个我最喜爱的一件事情，写个我看的电影的读后感什么的，孩子肯定都会写。 刘莎就说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啊，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关心的。当我们在选择儿童文学的作品给孩子阅读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承载一个教育或者教学的功能？那实际上，儿童文学存在呢，它的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理由啊，是给孩子一个展开自己心灵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孩子有三个生活场景，有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在学校，另外一个是在家庭。 在学校学习中，在家庭学习中，第三个能不学习吗？ 对。这个第三个就是他们的游戏和玩乐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是物理的实体，比如游乐园，可以是人机互动，比如说打电动游戏，还可以是进入儿童文学的世界啊。所以我非常认同一位老师的观点，他就是说，实际上教育本身是谁的需要呢？不是孩子的需要，是成年人的需要。 教育的本身是成年人的需要啊，心理学专家汪斌博士啊，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教育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当中啊必经的一个阶段，让我们能够不管是参天大树也好啊，还是成龙成凤也好啊，但这不是我们人生的必经阶段。为什么今儿你说这是家长的需求？ 说到人生的必经阶段呢，我先说一下家长，那就涉及到家庭，在家庭中家长会干什么呢？往往会让孩子的行为变得更规矩，教化。如果学校是教育，家庭就是教化，这两个需要是成年人针对孩子长大了要融入社会，你要有知识，你要有美好的品德，你要有基本的行为规范，你要知道如何跟人互动， 生存立命之本呢。 对，但是这是大人的需要，不是孩子的需要。如果你问孩子他想学规矩吗，他应该会告诉你我不想学规矩。 那是你问的是当时七岁的孩子，等到这孩子47的时候，你问他你想学规矩吗，他会说爸，你为什么当时我七岁的时候不问我这个问题，不让我学会？ 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如果尽责任的教育者和父母，一定不会孩子想学什么你就教育他什么。但是不可避免的，从接受者孩子角度来讲，无论在教育还是家庭氛围当中，他们都不是自由的。 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咱们今天讲儿童文学，刚才说了儿童文学是孩子不用学习的啊，在家庭当中，在学校当中都得多多少少的，或者是长长久久的学习。那今儿你说家长朋友听咱讲儿童文学，人家是不是立刻把收音机就关上了？ 所以呢，关键就来了，教育和教化是不由孩子选择的，不管他们是不是感兴趣，但是儿童文学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读者感兴趣。从书的角度，读者不感兴趣，书就卖不出去。从写作者的角度，儿童文学的目标观众 目标读者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啊，其实可以涵盖18岁以下的任何人。那所以其实这里边它承担的这个作用是第一个让读者感兴趣，就像刘莎刚才讲到的，那如果听到你说这儿童文学就是放纵自己的空间，那就不要儿童文学了，我们还是进行教育和教化就行了。但实际上当你的教育和教化让孩子的心灵感到不自由的时候，孩子要找到一份空间去展开他的心灵，这个时候儿童文学就提供这样一个媒介。当然家长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啊，儿童文学的属性是成人写给儿童看的读本，它一定也承担了教育和教化的作用，但是它的教育教化是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是让孩子先感兴趣，让他的心灵先得以自由的释放，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接受了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啊，我们所有的教育教化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为了让孩子的美德得以提升。而根据这个叶圣陶老先生的观点，儿童文学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是助长孩子身上的美智，这个美是美好的美，美丽的美，智是特质的智。实际上儿童文学不是拔苗助长，我们的教育和教化经常哈、啊，在一着急的时候就变成了拔苗助长，但是儿童文学是什么呢？是我们相信孩子善良的内心中的种子，于是我们通过施以适当的肥料。这就好我们常说那故事啊，一个人心中住着两只狼，一只狼是善良的，一只狼是凶恶的，那两只狼打架哪只狼会赢呢？我们经常喂哪只狼，哪只狼就会赢。所以儿童文学更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食粮，去滋养孩子心中善的种子，从而那功利的讲，最终可能也能达到教育和教化的目的。 哎，刚才呢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就回忆了一下，虽然我跟汪冰博士我们都很老了，但是呢回忆起三四十年前的记忆，应该汪冰博士你还会有一些残存的记忆吧我也还会有一些。我们就说到了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包括现在我是成年人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有好多文学，好多儿童文学，那个时候三四十年之前有好多的那种儿童文学的刊物。汪冰博士你还有残存的记忆是吧？ 嗯，有本书应该就叫儿童文学， 对， 还有本书叫少年文学， 然后还有什么朝花呀，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杂志特别多，上学的时候还订过。然后呢那里面就有很多我特别喜欢的儿童文学，也特别讨厌，也有我特别讨厌的儿童文学，你有没有印象？就有的那种教育的就是那种记忆就告诉大家你今儿应该扶老奶奶过马路，明天呢你应该啊去某个地方捡了钱然后上交什么的，这样的吧。儿童文学我在三四十年前真的是看到过的，就是有很多那种教化的东西它太生硬了。所以我印象当中我对儿童文学真的是喜忧参半，有的呢真的特别好，我就不论是我在当年啊七八岁的时候，还是在我现在这么老的时候，我都喜欢，而有的我真的不喜欢。可是我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三本儿童文学，今天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七色山的秘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以及《奇妙图书馆》，我凭着我还残存的记忆，我想如果当年我七岁的话，我一定也会喜欢这三本书。虽然我现在成年人，我也很喜欢，听起来挺傻的，是吧？总会问我说刘莎喜欢什么书？我告诉大家，我喜欢这三本书。 哎，我有一位朋友也非常非常喜欢童书，这可能都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内心啊都是童心未泯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发现它，让它跑出来。甚至当你陪伴孩子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让你的童心上身啊，也变成一个大儿童。刚才刘莎提到了，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儿童文学的几次转变，其中一次转变就是在我们的五六十年代，包括它后移的那些年，对，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儿童文学中强调的是什么呢？是热爱集体，热爱劳动，那关心同学，为集体牺牲等等等等，这样的非常非常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灌输在里边。所以刘莎说为什么不喜欢呢？ 都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不喜欢、 所以我挺奇怪的，为什么你小时候不喜欢这些文学读物，但是长大了却成为一个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啊，五讲四美。 因为人在教育不同的阶段啊，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吸收和转化的。我只能说，那个时候小孩子他可能更喜欢自由的生活，更喜欢啊探索不为人知的那些秘密。而在生活当中，老师说的太多的那些事情，可能小朋友啊真不太容易接受。 所以呢，我觉得不适当的教育和不适时的教育，可能让孩子倒了胃口。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七色山的秘密，这是林明子的奇幻童话，画面就像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穿越光怪陆离的山林，和草木生灵对话，体验探险的乐趣，收获勇气和智慧。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24篇精美童话，24个斑斓世界。上林春漫的童话如同轻快的歌谣，朗朗上口又动听悦耳，可以伴着月夜、枕头与梦乡，有温度的阅读。奇妙图书馆，皇帝的新装、狼和七只小羊等经典作品中的角色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深情演绎久别重逢的故事。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白夜杏子的全新奇幻之作。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三部儿童文学，七色山的秘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奇妙图书馆，嘉宾学者著名书评人汪冰博士。在这个暑期，让我们跟着汪冰博士一起来了解儿童文学，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 我们跟着汪冰博士啊，来了解儿童文学。前面说到了啊，合适的儿童文学才会被小朋友还有成年人所喜爱。那什么是合适的儿童文学呢？ 嗯，这个好问题啊。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富仁老师所写的一篇文章叫《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啊，这篇论文当中呢，我看到了一个对儿童文学的定义，这可能也部分的回答了刚才流沙问的什么叫适合儿童阅读的哈。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就是在自然的状况下儿童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因为它最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最符合他们的审美需要。所以这说到这儿呢，大家就会知道了，如果这本书啊你的孩子拿到了他自然就喜欢了，那应该就是适合他的啊。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但这并不是我让他想读的，因为很多家长现在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喜欢让孩子读经典 啊。经典，我们不是说国学不好啊，经典国学，然后经典的四大名著，然后经典的中外名著，反正经典现在特别特别多，你随便从网站上一搜，或者你到实体书店，专门实体书店有一架子都是经典。 嗯，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读经典是谁的需要啊？多半都是大人的需要，大人希望孩子在小小年纪就能告诉别人说，我至少接触过幼儿版的，比如说四大名著，对不对？那我至少看过这个绘本，那也比看其他的绘本是不是让我的感觉教育更成功，因为你看他小时候就读到了这些，接触了经典。经典是好没错，但就像刘莎说的，如果在孩子不感兴趣的时候你硬塞给他，我最担心的是最后他对文字、对看书本身都会失去兴趣。 我还得说我现在很老，我回忆一下我当年七八岁的时候小学期间的残存的记忆，虽然我现在特别特别喜欢看红楼梦，而且我们家的红楼梦的这个版本我买的最多最全，有各种各样的，而且有的同一版本如果我觉得特别好我还会买很多遍，但是我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死活看不进去。我觉得那时候我看个聪明的一休啊，看个花仙子，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所以汪冰博士，你残存的记忆，你上小学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你看什么名著了？ 我好像还在看，七八岁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看过字太多的，还在看小人书，但是我当时看了一本小人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啊，你居然看过那本。 但是它是小人书嘛，所以很多是有画辅助的。当时我记得我们还有一种儿童读物，应该不叫儿童文学了，是把那个电影比如说英俊少年一些关键的帧拍下来印成黑白的，然后底下也有几行字解释这个画面在说什么。我就会发现儿童文学呢有一个特点啊，往往是可以一看再看啊。对于孩子来讲呢，一本书可以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他会和里边的人产生一种神入的感觉，就是他和里边的形象是好朋友，是可以成为玩伴的。这可能也是和成人阅读不太一样的。刚才刘莎既然提到了啊，什么样的叫 适合孩子阅读的。那先要理解一下，就是孩子的阅读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看这个世界和我们不同在哪里。比如说， 我先回顾一下我当年残存的记忆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三本书，其实也是借着这三本书跟大家 来说一说儿童文学。三本书分别是《七色山的秘密》、《奇妙图书馆》以及《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我现在翻看这三本书啊，如果按照我当时的这个爱好啊，王明博士，我先说一下啊，也跟听众朋友来交代一下，就是我觉得我都上高中了，我还特别喜欢看儿童文学，但其实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像《七色山的秘密》这本书吧，它的文字比较大，而且还有特别漂亮的这个图片。我印象当中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就是低年级的时候，特别喜欢这种有漂亮图片的这个书籍，因为特别好看，然后字儿也不是特别多，我一边看字儿一边又看这个图片。但当时我爸爸妈妈特别反对，说你花同样的钱，你这书上字儿多少啊，你看的内容太少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极力反对。然后等到稍微大一点，就是小学高年级，然后还有上初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会跟我爸爸妈妈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觉得那绝对不是爸爸妈妈强硬的塞给我的，而是那种带图片的书的文字太少了。我总是看完一本书以后就想，哎呀，这后面还有吗？真希望这后面再有200页，然后真希望那字儿能少一点。而今天说到的两本《奇妙图书馆》以及《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啊，其实就属于那种小学高年级可以阅读了，因为字儿多了，图案已经越来越少了。而且这三本书我也有不同的感受。《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作者是我们祖国宝岛台湾的作家，那里面有很多和我们现代的课外阅读也好，还有这个大陆的小朋友阅读的一样的这个内容，所以感觉特别亲切。而《七色山的秘密》还有《奇妙图书馆》这两本书呢，因为是日本作者撰写的嘛，让我觉得享受了儿童文学的那种愉快之后，还能感受到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虽然我知道作者已经很努力把这个书写成全世界的小朋友都能接受的书，但是我还是能从中感受到和我们祖国的作者撰写的不太一样的这个地方，这些小小的区别。大家一听就知道我特别认真的读了这三本书，成年人的我。 那说明你对这个书感兴趣。刘莎其实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很多面对年龄更小的小朋友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是有很多插图的，比如我手里这本《七色山的秘密》。 对啊， 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儿童心理认知上的一个特点，儿童是喜欢具象的东西的。 那后来我为什么高年级的时候就不喜欢具象的东西了？ 因为你的抽象足够发达，你可以根据文字自行建构了。而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一些声音、嗅觉、触觉、听觉全方位的刺激来激发我们的想象。那这里边呢，就会发现《七色山的秘密》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插图，很让人赏心悦目。 对， 所以对一些小朋友来讲呢，文字配合着插图，更让他们能够建构起这个文字中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对他们的想象是一种辅助。而且我想告诉大家，实际上当我们看现在这种带有插图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这些插图还承担了一个功能，就是审美的教育的功能。比如说它的配色啊，我们现在经常抱怨在我们的这个 Made in China 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很多这个配色设计啊，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配色？但是当你看这些图，你从小就是读这些颜色匹配长大的，你会自然的产生一个对颜色的审美。还有就是细节。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它整体的审美有关系啊？我们去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它的产品包装广告的审美为什么会看那么让我们赏心悦目呢？实际上它是和细节有关系的。 这也和我们国家现在一直在强调这个匠人精神啊，大国工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只有你细心了，只有你用心了，那么你制作出来的产品才会在方方面面赢得大家的喜爱。其实配色也很重要。哎，我现在又想起来了，我残存的记忆啊，在做今天这节目的时候，总会有残存的记忆涌入到我的脑海当中。我小的时候啊，对于这些彩色的图片啊，就是这种有画面的，其实确实也有我印象深的和非常淡、非常非常记忆不深刻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看过《大闹天宫》吗？ 《 大闹天宫》那部动画片在当时啊，在国际上得过大奖，而我当时看到那版《大闹天宫》啊，就是通过那个电视，就是动画片原片，然后给他剪辑下来的。我记得厚厚的一本，当时我小的时候经历过，开始特别恨字儿，就是觉得这书要是满本都是画，这多让人高兴啊。后来呢是恨画，觉得这满本要都是字儿，这情节得有多么丰富啊。在我特别 恨字儿的时候，就喜欢画的时候，那本《大闹天宫》给我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还有小蝌蚪找妈妈，这都是当年啊，在国际动画节得过大奖的那些。 对，我觉得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创造和贡献，就是水墨的中国水墨画的动画作品。 小蝌蚪找妈妈是水墨画，但《大闹天宫》好像不是水墨画，是。印象当中应该不是水墨画。 对，大闹天宫不是。 对吧？ 小蝌蚪找妈妈，我忘了，好像还有一部已经记不起来了。 九色鹿，九色鹿也非常漂亮，那种跟白描在填色的那种感觉也非常好看。 嗯。 而且还有好多那种敦煌的形象。哎，我现在回顾起来，我之所以现在对美学这么有感触，就是因为当年看了这么多的。 所以当你从小接触的产品，比如说对儿童来讲，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一种产品，它就是高质量的，它在审美上就是非常优秀的，那自然你就培养出了一个更高的审美眼光。 嗯， 有些家长就说审美眼光对未来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性在哪？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你同样做一个 PPT， 你做的好看的人和做的不好看的人，在领导心目中同样的内容打分完全是不同的。因为审美是第一眼的愉悦，是直接触及情感的，你一看觉得美好，就像我们去购买商品也是，为什么同样商品我们现在已经消费升级到开始看重它的造型， 没错， 它的颜色，比如买手机也是，有一种颜色会比别的颜色贵，我们也要选择那种颜色啊。除了炫富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哎，我们觉得可能值得为了一个特殊的颜色再多花一些钱，为了造型，所以审美本身也是有价值，也是一种生产力。 咱们再说到更细节一下，更具体一点啊，很多，这不这几天都到七夕了吗？所以现在很多关于七夕的宣传啊，你看有些剩女总说自己找不着合适的男朋友，也有一些呢，这个小伙子说，哎呀，怎么总没有人能够看上我？其实不谈颜值，不谈你的服装的这个贵重与否，不谈你的首饰啊，那么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就和美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穿同样的衣服，即便同样的颜值，有修养和没有修养就能够很容易的分辨出来。 嗯， 这都是因为你在年少的时候看了那么多的儿童文学呀，还看了那么多带画的儿童文学， 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当一个人不变美丑的时候啊，这个不光他个人的形象可能堪忧，他的行为可能也是值得担忧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汪冰博士来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文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小机灵，淘气顽皮顽皮淘 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七色山的秘密，这是林明子的奇幻童话，画面就像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穿越光怪陆离的山林，和草木生灵对话，体验探险的乐趣，收获勇气和智慧。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24篇精美童话，24个斑斓世界。上林春漫的童话如同轻快的歌谣，朗朗上口又动听悦耳，可以伴着月夜、枕头与梦乡，有温度的阅读。奇妙图书馆，《皇帝的新装》《狼和七只小羊》等经典作品中的角色，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深情演绎久别重逢的故事。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百叶杏子的全新奇幻之作。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三部儿童文学，《七色山的秘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奇妙图书馆》。嘉宾学者著名书评人汪冰博士，在这个暑期，让我们跟着汪冰博士一起来了解儿童文学，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汪冰博士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文学，也是趁着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呢能够多读一些吧自己心仪的书籍。而且我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吧，不仅仅是这个周一，还有这个周三、下个周一、下下个周一啊，可能汪冰博士呢会集中把一批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在这个暑期呢带给孩子。一方面呢，希望呢孩子能够真的啊，是希望孩子，尤其是上学的孩子，能够轻松愉快一些。另外呢，也希望比如像我们今天讲儿童文学，也满足一些家长希望孩子在这个暑期能够有积累提高的啊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汪冰博士，你上一次节目你的任务非常非常多，非常繁重。 那我们就简短截说啊，切入正题。刚才我们在上半段呢还在聊孩子的认知心理特点是什么啊？他喜欢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不妨就先以《七色山的秘密》来举个例子。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里边精美的插图之外呢，这里边的故事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孩子和他的应该是奶奶啊，他们在都是守护一座七色山，这个七色山呢会发七色光。他最后继承了他奶奶，成为这个山新的守护者。在整个这个过程我就不能剧透了，大家可以看非常曲折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他和这个山里的小动物甚至大树都进行了对话，大山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了生命，这个生命不光是指他们是活的，而是他们似乎也有了灵魂，有了情绪和感知。这就是儿童文学，也是儿童认知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世界中是万物有灵的。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出现最多的那个狐狸爷爷，其实就扮演着一个有智慧的啊，一个老神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没用神仙来这个出现在书里面，而是用了狐狸爷爷。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当时看七色山的秘密的时候，我觉得 我其实真是觉得啊，好像日本作者对七色特别喜欢，不仅有七色山的秘密，你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吗？里面是找一朵七色花。嗯， 对对对， 嗯，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哎，是不是这个日本的作者对七色特别有偏爱？ 嗯，这个也是值得研究的事情。但是丰富的色彩无疑是能够刺激孩子的感官的啊，所以孩子的绘本中经常有彩虹，因为他们对世界中这些斑斓的现象不仅啊非常好奇，而且呢也是非常喜爱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孩子的认知特点之一是万物有灵，在七色山的秘密中呢，不光这个主角这位小朋友哈，他感受到了这个山中的每一这个生灵都可以和他对话。 嗯， 他的奶奶也是如此的。说到这儿呢，我就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儿童文学的诞生啊，实际上是从成人文学中分离出来的。之前是没有专门的儿童文学的，在最早期的人类发展史上，儿童和成人的心理建构是一样的，成人也认为万物有灵，成人信的那些神话甚至是鬼话， 嗯， 儿童也信。他们其实对世界的了解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人求雨的时候也信天上有掌管雨的神， 哎， 那可能孩子也会继承大人的这种说法。直到后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成人和儿童的世界发生了一个十万八千里的分野。儿童可以继续相信有圣诞老人，可以继续相信有童话世界，但是成人因为工业和科技革命逐渐的开始不再相信我们之前所说的万物有灵的理论了。 嗯， 这个时候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其实是忽略了儿童的认知特点和儿童对文学的特殊需要的。直到后来生产力再发展的时候，我们重新发现了儿童，哦，原来他们的认知世界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万物有灵，他们非常有想象力，他们对事情的逻辑的要求和大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儿童文学中的很多事放到大人的作品中，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胡说八道。但是在儿童的世界里，这样的天马行空恰恰是他们觉得最美好的部分，甚至当我们大人去读的时候也认为这样的逻辑是合理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儿童和大人对世界的这个标准啊，大人是以真为美，你这个文学作品啊如果不讨观众喜欢，一定大家就太假了 啊！ 其实文学作品都是假的，对吗？ 嗯，对， 它一定不是原汁原味百分之百的还原生活，包括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偶像剧啊，它肯定不是。但是即使这样，我们知道编造出来的戏我们也会说太假了，演得太假了，然后剧情也太假了，我们依然有求真的需要。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们需要的不是求真，他们对世界的要求，或者说我们作为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是以善为美。这个善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太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善是美德，这个善也包括对外物以友情之眼去看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也包括对世界万事万物投以爱。那这个投以爱呢，也包括了儿童在阅读的时候有一个心理特点，我们刚才讲到了叫同一性，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很多动画片啊，在这个动画片最后结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会哭。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啊，你看过大蓝和小蓝吗？ 嗯， 然后那个马兰花的故事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故事，包括看过，我还看过什么，这个大猫和小猫就找那个两个小猫咪被妈妈给丢了，然后最后他们过了不同的日子，变成两只不同的猫咪啊。在儿童文学当中，不管前面主角受到了怎么样的艰辛和摧残，最后总是惩恶扬善。惩恶扬善在儿童文学里面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对，这也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儿童文学创作者都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人性本善啊。所以我们要助长孩子中善良的特质。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阅读作品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当成人看一部戏啊，看一部小说的时候，他可能会知道我们这个是明知是假姑且当真， 嗯， 但是对孩子来讲他会一直当真， 嗯， 他不停地跟妈妈说，你说那个小鹿死了多可怜啊， 嗯， 他的朋友怎么办呢，等等等等，他会想很久，他会和里边的人物建立联系。其实家长有没有想到，这其实是孩子特别宝贵的一个特质啊。 所以在有的家长说你看这儿童文学字儿这么多，孩子一看起来可能一两天都看不完了啊，还得耽误功课，说不想让孩子看。当您有这样的拒绝的心理或者抵触的心理的时候，你回忆一下，我觉得以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有我残存的记忆想起来我小的时候的很多的印象。所以很多的成年人，尤其父母们，你应该能够回忆起你小的时候问你爸爸妈妈说，这世界有鬼吗？ 嗯， 啊，我怎么又觉得有点害怕，能不能帮我把这些怪兽把这些鬼打跑了呢？如果你能回忆起你小的时候这个 这样的一些段落的话，可能孩子们在看儿童文学的时候你会更宽容的。 其实当孩子告诉你他因为一些情节而感到有情绪反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回到成人的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孩子的机会。比如说你第一个先可以赞美你的孩子，你真的很善良啊。其实他在发挥同理心，对吗？ 嗯， 他在想，如果我是那个雪人，我化了，我会不会内心感到告别这个世界很难过，甚至可能还会想到说，哎，妈妈有一天是不是也会不在了。你先要赞美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同理心，包括他能够去体谅别人，想到去帮助别人。那很多大人看到孩子哭哭啼啼就说别哭了，都是假的，是吧？我觉得这个你就把儿童文学完全就摧毁了，你不仅摧毁了儿童文学，你也摧毁了一颗童心。而且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建立联系，去告诉你的孩子说，你看，对啊，你童话中的人物遭遇这样的伤害，他你会觉得他很痛苦。在生活中其实有的小朋友经历这样的伤害，你可能也会觉得说他应该是很痛苦的，对吗？当孩子有同理心了，他就不容易干什么呢？不容易作恶，因为他知道别人受到这个伤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小朋友的事儿，我再说几句大朋友的事情啊。如果你忘了你年少的时候啊，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有一本书《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我真的是推荐每个成年人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有小朋友，我特别希望你和你家里面的不管是儿子也好还是闺女啊，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如果你现在尚未成家还没有小朋友的话，那么其实成年人阅读的话，我真觉得这是一本减压的书。如果成年人去阅读，会发现哦，原来我们年少的时候读过的那些神话故事，在这本书里面还有更精彩的演绎，更温馨的演绎。 嗯，这本书就是上帝举起了一只手，是不是？ 造物主举起了一只 手。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 那里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我其实看这本小说当中，它有24个啊不同的小故事。比如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油灯的愿望》，还有关于大灰狼的这样的故事，就是很多我童年的童话，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些新的解读。还有灰姑娘，这本书的开篇就是灰姑娘，大家还记得灰姑娘那个故事吧？灰姑娘在午夜12点之前，然后呢，南瓜变成了马车，穿上水晶鞋，然后和王子参加这个盛大的宫廷舞会，然后在。这是大家传统的啊，这个灰姑娘的故事，然后最后王子肯定和公主过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啊，你有想到吗？当王子和灰姑娘一起跳舞的时候，然后那个厨房里面的那些，比如说葱头，比如说大蒜，比如说辣椒，比如说种种的蔬菜，他们在干什么吗？就是这。我特别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小故事，其实都和我们童年的时候那些流传很久的那些经典的童话故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它又增加了很多的内容。 这就是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再度的二度的创作或者是二度开发。我也是觉得刚才你说到的灰姑娘的故事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角落，就是当她离开她工作的厨房的时候，因为她在家里受到继母的虐待嘛，应该是在厨房工作不许出来的。 对啊， 厨房里那些和她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又发生了什么？ 我当时印象当中啊，离厨房最近的，我说是传统的啊，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就是灰姑娘的后母为难她，因为当时王子说了，说希望这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女孩都去参加舞会，但是呢，后母不让这个灰姑娘去，然后灰姑娘说，那我要怎么样你才能让我去呢？她就说，那你就把这豆子都捡出来吧。当时这个后母就把这个一碗豆子倒到这个炉灰里面，灰姑娘呢，当时就有好多的什么小鸽子啊、小鸟来帮她把豆子捡出来了。这是我们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的情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七色山的秘密，这是林明子的奇幻童话，画面就像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穿越光怪陆离的山林，和草木生灵对话，体验探险的乐趣，收获勇气和智慧。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24篇精美童话， 24个斑斓世界。上林春漫的童话如同轻快的歌谣，朗朗上口又动听悦耳，可以伴着月夜、枕头与梦乡，有温度的阅读。奇妙图书馆，《皇帝的新装》《狼和七只小羊》等经典作品中的角色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深情演绎久别重逢的故事。这是儿童文学作家百叶杏子的全新奇幻之作。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三部儿童文学，《七色山的秘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奇妙图书馆，嘉宾学者著名书评人汪冰博士。在这个暑期，让我们跟着汪冰博士一起来了解儿童文学，提升孩子的阅读素养。 刚才说到了，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啊，在这本书当中啊，有那么多我们童年时候非常熟悉的故事。其实现在很多的故事还被改写成了影视剧，然后甚至有好多好莱坞的大电影也是这些熟悉的故事改写的。而且看大电影的，我知道有好多都是成年人。 说到了这个成年人看童话书呢，我就觉得这本书造物主举起的一只手啊，给我触动最大的故事就是和书同名的这个故事。故事里边呢，造物主看到了一些孩子在捏泥巴啊，捏了有孩子的这个泥像，还有架子、圆圆的轮子和一些不知名的物体。但造物主看到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很生气，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西方的造物传说，这个捏泥人吹气这件事情是造物主做的。 没错， 人这些孩子居然能够去像他一样的，这对他绝对是一种冒犯。然后他就举起了一只手啊，本来打算勃然大怒，但是一举起手，天上就有了阴影，孩子就吓坏了。在那个瞬间呢，他发现地上的孩子忽然全都扬起了脸，可能是因为他的手挡住了阳光，孩子们都停下了手中的游戏，看着那个黑色影子后边的巨大的手，孩子们吓坏了，四块的四处奔逃啊！造物主就边追边喊：“别跑，别跑！”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所塑造的世界才代表了未来的希望，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去毁灭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最后呢，造物主就造了一些小天使，然后让小天使去告诉那些孩子们，说去保佑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赐予他们丰富的梦、永恒的记忆和创造的能力。很久以后呢，那些孩子都长大了，就成了音乐家、文学家、雕刻家、建筑师、设计师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这个故事很有趣啊，就说明了最终人和造物主完成了一个使命的交接。这个交接是怎么完成呢？是通过尊重孩子自身的天性和对未来的梦想，因为他们的身上就蕴含着造物主对未来的希望。 其实这个故事的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些很有创造力的啊，比如说音乐家也好，文学家也好，雕刻家也好，这些人他们也有童年的时候，他们在童年的时候都遇到过造物主塑造的这些小天使。 但是他们最终啊，有没有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呢？没有实现人生梦想的大人会不会更喜欢看儿童文学吗？说到这儿，这可能有的朋友该不高兴了啊！我人生活挺好的，但我也喜欢儿童文学。对，我突然想到了一部刚才刘莎说到的被改编成大电影的儿童文学作品，叫《哈利波特》。实际上它真的是刷新了儿童文学的新高度，从销量上啊，从这个世界影响力上，人们没有想到在互联网充斥的今天还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这样横扫我们的人类世界，不光是儿童的世界。 哎，我再说一下哈利波特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角色，那个小女孩艾玛吧，她叫艾玛，她后来还演了同样也是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然后也是非常好看的，不仅仅小朋友可以看，我觉得成年人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真的挺好。 成年人为什么看起来有意思呢？我想举哈利波特这个简单的例子啊，哈利波特呢住在他姨父家，过得很痛苦，还要受表哥的欺负，但是一旦进入魔法学校，就进入了他的这个快乐大本营，他可以学习魔法，他自由，还可以交到朋友。这个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呢，往往就是魔法学校要放假了，他要回到姨父家。这哈利波特呢， 他的现实世界被称为麻瓜的世界啊，魔法学校呢则是超现实的快乐世界。这两个世界对比啊，其实不光是在哈利波特的心中，在我们成年人的心中也能激起涟漪。这个麻瓜的世界不就是我们 普通人的 所生活的这个琐碎的啊，充满了压力和不完美的现实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能被剥夺了快乐，剥夺了权利，甚至可能生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在那个魔法世界里，或者儿童文学的大电影中，我们突然可以释放压抑的精神，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那个时候我们变得真正快乐起来。 哎，在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三本书里面啊，有一本书是汪明博士觉得最快乐的， 放后边压轴。 图书馆 奇妙图书馆，我觉得真的是在我感觉里是个逆向思维的思路哈。 因为这本书里面一点小小的图都没有，是这意思吗？因为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其实也有一点点小图片的，只有奇妙图书馆里面都是字儿，没有图。 我当时真是没忍住啊，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只剩个小尾巴，是第二天赶快拿起来又把它读完。这个里边呢就讲到了他的逆向思维的故事，就是图书馆呢是我们借阅图书的地方。以前经常讲人和书的缘分，比如看了一本书我被书打动了，但是这本书的特点，为什么说逆向思维呢，就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在经历他人生的挫折，他是个40多岁的离异的女性，结果有一天发现书里边的人开始一个个的跳出来进入他的生活，这些跳出来的人物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这些绘本中的人物在问他当时借这本书读他们的小读者中他们印象最深的那几位后来的命运如何，所以他们也就驱使着这一位图书管理员去搜寻曾经的小读者后来长大了以后命运几何，一个个动人的这个人间故事，也是成长故事，很多心酸不容，也有一些最终结局让我们觉得很欣慰。就在这个童话人物跳到人的世界，又驱使这个我们故事的主角去寻找曾经的小朋友，这样推演开了。所以作为成年人，你阅读的时候一点不觉得闷，因为这样的人生故事你也好奇，甚至你也在想，那我看过的书里的人会不会出来找我，当我几十年以后成为今天的样子，他们会感到欣慰呢，还是会感到心疼呢？ 听众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啊，这个心理学专家的汪明博士绝对比主持人刘莎要成熟的多。你看刘莎喜欢的这个造物主，这三本书里面我最喜欢造物主举起了一只手，因为这里面都是我童年读过的那些童话，但大家注意这都不是真的。而图书馆奇妙图书馆这本书里面是现实的世界和这种虚幻的结合在一起，既有啊那些人物都跳出来变活了，又有后面寻找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情境。我发现我不太喜欢有现实情境的电影，但这本书也挺有趣的。 所以你更不喜欢麻瓜的世界，喜欢生活在魔法学校的世界里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儿童文学的重要性的话，你就会知道不要剥夺孩子阅读的乐趣。很多人把阅读的这个所谓的意义啊，超过了阅读的乐趣，我觉得这是违背天性的，也是违背自然人性的。最终的结果呢，是让孩子就对阅读本身啊，甚至对学习本身产生了一个恶感。他一拿起书就犯困，我周围很多人到今天都有这个，一看字儿多了就犯困。当然不排除他们可能小时候就是阅读障碍，他们更喜欢读图、读绘本。但是我们这个世界文字太多了，没有给他们接触自己喜欢的这种刺激方式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暑假啊，如果家长朋友还没有给孩子准备这样的一种乐趣，儿童文学的话，您现在可以抓紧时间了。暑期的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给孩子挑几本喜爱的儿童文学吧。也顺便再做一个预告啊，不仅仅是汪明博士来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暑期的推荐的书籍。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在这个暑期没有结束之前，我们会为很多的家长还有孩子们准备很多的适合你们阅读的书籍。汪明博士， 我最后呢再用王全根老师的话呢重申一下啊，我觉得儿童文学读本对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就是他说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社会中还有什么能够制约成人欲望的恶性发展呢？那如果你不是一个宗教学者，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也不是一个认为科学万能、知识万能的科学主义者，你就必须承认，恰恰是由于一代代的儿童不是在成人功利主义的精神基础上进入社会的，而是带着对人生、对世界美丽的幻想走入世界，才使人类社会的功利主义没有办法完全控制